恋爱未完第二十集大结局，编剧邵国华，今制黎海，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喂，早晨，唔该 Richard Lee 啊，你好啊 Richard 啊，我系何大明嘅细妹何大英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大佬咧叫我无论如何通知你哋啊，话今日嗰辑互动食评咧，佢想改石澳沙滩、啊，点改啊？我都唔知道、啊，佢净系话过咧，佢而家一路等紧你哋同埋张代噶啦。佢话如果你哋唔改直播地点嘅话咧，佢会唔做噶。吓，系啊系啊系啊，佢而家喺度等紧噶啦，麻烦你通知埋张代啊。好啊好啊，唔该晒，拜拜。 阿星啊，今日张代同埋何大明嗰辑互动成改喺沙滩做，点解我都唔知啊，照做啦。麻烦你通知各部门嘅同事配合一下啦，系我会自己通知噶啦。OK。 喂，小吉啊 ，Case Lee 啊，喂，呢排你系 BigSpender.com 点啊？我，哼，我咪过咗当去 BestOfTheBest.com 咯。系啊，打一定请你饮茶。喂，话时话何大明同埋张大丹你点啊？吓，唔系话直播地点由何大明嘅 Bohemia 改咗下边沙滩组。好、哦，再联络。今次两个同死。Bohemia 就话唔俾我入去啫，公共沙滩就系人都入得。哼，何大明，我到时一定会好大声咁同所有人讲，你其实冇到法国读书，只不过去咗法国流浪呢单丑闻出嚟。我睇你点同张代交代。 好，由 Bohemia 改咗去下面沙滩直播。啊哈，得噶啦，得噶啦，到时我会自己出现。 吓，阿代啊！乜你今日互动食评改咗去沙滩做直播咩？ 系啊，好奇怪啊 ！Richard Lee 话大明 insist 去沙滩做噶。 吓、啊，大明发咗癫啊！无端端会想改去沙滩做直播嘅，系唔系佢顶唔顺啲压力喺度胡思乱想啊？ 冇可能噶，寻日佢都冇事噶，唔通系因为我寻晚同佢行咗沙滩？ 嗯、啊，你寻晚咁夜翻就系同佢行沙滩啊？你坐下先啊，我入房搵啲嘢啊。 搵咩，妈咪？ 口水坚咯。呢次我仲唔做硬外母？你知唔知啊？当年我嫁俾你老豆啊，就系因为我同佢行咗一次沙滩啫，跟住啊就生咗你啦。 吓，行一次沙滩就发生咗咁多事啊！死啦，我好担心大明啊，都唔知佢搞乜鬼，我又唔好意思帮佢，就算想帮佢，我都唔知点做。 放心啦，男人好奇怪噶，你俾啲爱情佢，佢连天上个月光啊都可以攞落嚟俾你啊！ 唉，望就咁望啦。妈咪，我车出门口，我想早啲去沙滩睇下大明佢发生咩事啊！ 两叔两叔啊，见唔见到阿哥啊？ 咦，大英、峰哥，你哋都嚟埋啊？ 系咯，两叔、大明哥咧，我哋揾晒成个沙滩揾唔到佢、啊， 好奇怪、啊，我都唔知佢搞乜。琴晚我就一年见咗佢两次，第一次佢同张代小姐嚟行沙滩，跟住夜啲咧，佢自己一个人攞晒啲大光灯同埋个铲嚟铲沙、啊。我收报佢都仲未走，附近人家同我讲话挖沙挖咗成晚啊，都未停过，直情挖到今朝啊！不过咁都唔算奇喎、啊。 吓，仲有啲嘢奇啲？ 大明正话挖完沙就借咗块滑浪板出去滑浪、啊，呢嗱喺出边嚟啊！你哋见唔见到啊？嗱，佢又过咗个大浪啦、 啊。大明哥呢次真系疏疏地啊，全部做啲嘢都冇得解释，又挖沙又滑浪，唔通佢真系顶唔顺啲压力？亂咁玩嘢抗議？ 哎，老公你唔好嚇我啦！你一時衝動就將啲血抹落塊面度，但嗰時衝動會唔會？不過佢尋晚就有文有路㗎喎。 Hello， 咁多位，大明點啊？ 但佢一早嚟咗沙灘啦，又滑沙，而家又滑埋浪咁樣，你睇下佢喺出面啊！ 前面好大個浪啊！ 男生，你覺得啱？一個男人如果經唔起風浪嘅話，點算男人啊？會衝過呢個浪。嚟啦！ 咦，张小姐，你都咁早嚟咗啦？ 系啊，我都唔知道大明搞乜鬼，咪特登嚟睇下先咯。 嗱，张小姐，我哋 dotcom 嘅 camera、灯光、司仪、各式各样直播器材已经喺晒沙滩度噶啦，随时可以做直播嘅。但系问题系，我哋真系唔知道学生搞乜鬼，啱啱佢仲出咗去外面滑紧浪。如果你担心嘅，我哋可以 postpone 噶。不过如果你怕危险，我哋可以派啲 crew 直播嘅时候围住你，你自己揀啦。 我尊重大明嘅决定。如果佢有胆做，我有胆食 ，OK？ 拜托大明。 早晨，两位。 早晨，大明。 早晨，你画完浪啊？ 系啊，今日个浪好正啊，有成三层楼咁高，好浪似我咁好 feel 啊！ 阿大明啊，如果你觉得唔舒服或者有啲压力嘅，其实我哋可以补充噶。 系啦系啦。 哦，唔使，我整咗成晚牛郎蒸鸡，掘咗成晚沙，都系为咗今日嘅活动食评，唔使补充，照去啦。嗯，我一啲压力都冇噶 ，OK 嘅。 Are you sure？ 一阵直播就冇得翻转头噶啦。 OK，no、okay, problem。 咁你只鸡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好，大明，如果你 OK， 已经准备咗流浪仔鸡嘅，我哋就 OK。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就做直播。嗱，我要去边打点下啦。你哋两个 relax 下先，好冇 ？Good luck。 大明，你 OK？ 冇问题，所以我琴冇瞓啫。 你冇瞓，仲去滑浪？ 因为我紧张。 你紧张不如 postpone 啦。 我紧张，因为今日我想做我一生人一件好重要嘅事，呢件事系同你有关嘅。你知唔知我泳裤袋里边有啲咩袋住喺里边？ 唔知啊。 就一只结婚戒指。我准备做完活动证明之后向你求婚。 好多谢，但系我依然会警告你，唔系因为我想嫁你，我就会喺活动证明入面偏私 ，OK？ 你又想好似其他人咁样影响菜果？ 唔系，应该咁话。如果一阵间你食过我嗰味改良嘅流浪者鸡嘅话，你一定要嫁俾我。 OK， 但系如果唔好食呢？ 冇可能，你一定要嫁俾我，你放心。 你凭咩啊？ 凭我自己，凭我爱你。 咁我会支持你嘅，大玲。一阵间你努力啲咯。 大英啊，几多点啊？而家 差唔多做直播噶啦。喂，你只手做乜震晒噶？ 紧张咯，大明哥唔知搞乜啊！哎呀，我惊佢啊！ 系啊，惊就两份啦，我都好惊啊。 Excuse me， 我想行埋啲睇直播，唔该唔该。 吓 ，KC 你嚟做咩啊？ 唔识我咩？ 你咪俾 BigSpender.com 炒咗个 KC 啊嘛？喂，你嚟搞咩啊？ 喂，呢度公众地方又系沙滩，我游水唔得噶。 咁咪条泳裤咧， 捉入面咯，唔得。 哼 ，K C Lee， 好话啦，我就系何大明个妹何大英。 我就系大明哥徒弟阿峰，你唔好乱嚟添啊！ 你哋放心，我嚟赠下兴啫，对一对新人讲一啲恭贺说话咁嘅啫。 喂，早晨啊，大英阿峰。 啊 ，Johnson， 以为又系你 Johnson 啊？听闻你被飞啦，啊？ 咦？我都听闻你被飞嘛， 咁嚟做咩？ 切！呢个公众地方又系沙滩，我嚟游水唔得啊！ 死啦！一个衰人又话嚟游水，两个衰人又话嚟游水，呢次大明哥死梗啦！ 咁啦，我一于企喺佢哋侧边夹住佢哋，佢哋如果想捣乱嘅话，你即刻阻止佢哋咪得咯！ 好，喂，思仪啊，大明哥啊，同埋铎姐已经埋晒位啦。 未完，恋爱继续。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网友，你哋好期待、好关注嘅呢一辑乌冬食评又同大家见面啦。最近我哋可以话一浪接一浪，一个高潮接住第二个高潮。继张代小姐挑战咗佢妈咪阿 Mary 姐之后呢，又到阿张代小姐挑战个传闻中嘅男朋友阿何大明先生喎。何大明先生呢，就係 Bohemia 嘅主厨兼老细，年青有为。呢一样嘢呢，我相信冇人知㗎啦。问题係今日佢嘅对手就係客观、公正、男朋友都唔会俾面嘅食家张代，肯定会有一番龙争虎斗嘅。而家首先，我想访问一下今日我哋嘅男主角何大明啊！阿大明你好，你今日紧唔紧张啊？ 紧张紧张，因为咧我要同张大求婚。 吓、啊！恭喜！ 咪住咪住，系因为佢未应承嫁俾我。 哦，咁你今日未送系啲咩啊？ 流浪野鸡。 而家喺边啊？点解我见唔到喺附近噶？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吓、 啊！在心中。 哇，好远啊！啊，不如我问下张小姐，同佢倾两句。张小姐你好。 你好。 有人话想同你求婚喎，你点睇啊？ 睇下佢值唔值得我嫁俾佢，睇佢未送好唔好食咯。 啊，既然咧张小姐话要食嘢，阿何生，咁你好出手整理嗰味鸡咯。 嗯，好啦，我攞把铲出嚟铲起啲沙先。 啊，乜话？你做泥工嘅咩？ 系，冇错，先苦后甜。大家睇住我铲啲沙。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做咗咁耐司仪都好有经验噶啦，但我都唔系好明白何泰明先生而家究竟做紧乜嘢？唔通铲完晒啲沙之后就有流浪野鸡食？ 咦，个何泰明搞乜鬼啊？咁刮啲沙嘅？ 咪咯，啊佢做乜铲沙呢？吓，铲沙点整新版流浪野鸡啊？ 咦，话咁快沙度刮咗大窿、啊？喂， 喺度， 有嘢入边喎。 哇，喺仲闪闪发光，成个心形咁款、啊。唔通系用石纸包住嘅心形流浪野鸡？ 哇，一大阵烧炭味、啊。唔通佢摆咗流浪野鸡入啲炭入边，再摆喺沙入边焗？ 西班牙沙烧， 西班牙叉烧， 西班牙沙烧啊！各位网友，我几乎唔可以相信我只眼啊！我基本上咧系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噶。何启明竟然喺沙入边挖咗一嚿用石纸包住心形嘅鸡出嚟，佢究竟搞咩呢？唉，不如等我问下专家啦。佢究竟搞咩呢？张代小姐，你究竟知唔知道搞咩咧？ 根据我嘅资料，何大明寻晚一直都冇走过，九成佢系利用咗两叔佢哋嘅沙烧 BBQ 嘅手法嚟整呢味新流浪者鸡。但系好明显，啲香味唔似一般 BBQ 嘅蜜糖烤肉味。你闻唔闻到啊？空气入面充满住烧鹅肝酱味同埋月桂麝香味。诶，唔系月桂同埋麝香啊！是黑松露菌同埋白松露菌嘅味啊！唔通佢用鹅肝酱同埋黑白松露菌嚟整呢味新流浪者鸡？ 睇环境嘅何大明已经将呢味充满各式各样风味嘅新流浪者鸡搬上嚟咯！哇，真系好香啊！何大明啊，你呢味鸡系咩嚟噶？ 呢样系咩嚟？听住啦，就用鹅肝酱让鸡髀同鸡翼。松露菌酿鸡胸，然后用西班牙式嘅咸水沙烧焗焗咗十几个钟头嘅新流浪者鸡，你试下。新流浪者鸡，主导思想就系肝胆相照，比翼双飞，就系、是、我对张小姐求婚嘅诺言。 等我试下，好香啊！又嫩又鲜嘅鸡髀、鸡翼入面，酿出更加鲜嫩野味嘅鹅肝酱。好，平平无奇嘅鸡胸肉里面。又用了充满晒幽香的松露菌，令到它更添生气。最普通的鸡加入了最豪华的飲食方式，平平无奇的肉食添加了优良植物的芳香。对我个人来讲，我冇可能唔俾何大明先生100分满分。 咪住，我唔信。 Casey， 我唔信啊！嗱，你哋唔好 cut 机住啊！我有好大嘅丑闻要同所有网友宣布。首先。我怀疑张代小姐嘅客观性，既然阿何大明系佢男朋友，佢点可能唔俾佢满分啊？ 李生，你不如试下先讲啦。 好，真系几好食喎！所以咧，我喺度宣布何大明嘅另一个丑闻。根据探子回报，何大明基本上冇喺法国学厨，佢去咗法国迪士尼乐园玩得真。 K.C. Lee，我以为你讲乜？原来话大明去咗法国迪士尼乐园玩读书咋系嘛？嗱，今日我已经喺报纸讲文版认晒啦。何大明冇讲到大话，系我即系庄新优散布呢个传闻出嚟啫。我以为呢件事负全责，完全唔关大明事嘅。唔信可以同我哋做个参方参考。 点解要咁做啊？ 我系我急功近利咯，所以。我已经生意失败，再唔配同大明你哋一齐工作。大明，呢件事已经告一段落，系我对你唔住，我亦都要向传媒认咗罪。多谢你哋俾呢个机会我面对我自己。得见。 喂，你三个人即系打龙通啦，咁即系玩弄观众啦。嗱，各位网友， 李生李生，你而家喺对面嘅 bestofthebest.com 做总编辑嘅喎。而家突然之间走过嚟，话我哋个网打龙通，似乎又系想玩弄我哋啲观众，咁算点先？ 岂有此理！我走，行开！ 嗱嗱，各位网友，呢啲就系 bestofthebest.com 嘅所作所为啦，唔该大家睇清楚啊！好，既然何大明可以喺张代小姐手上面攞到100分，我哋就不如再访问下佢，不如你当住我哋面向佢求婚啊！ 吓，其实结婚咧系我同张小姐私人生活。所以呢 系 cut 咗机之后咧，我先会向佢求婚嘅。唔好意思，唔得位。 好 ，cut。 各位听众，又系我薛家燕啦。嗱，大家听到呢度咧，一定好想知道，今时今日已经系家传户晓嘅新版《流浪者鸡》，究竟系当日系点样俾何大明谂出嚟嘅呢？而家咧，我就揾咗何大明咧，同各位讲出佢个过程啦。大明啊，将个时间交俾你啦。 其实好简单啫，原来我嗰尾流浪者鸡唔中唔白，外面嗰层荷叶包住里面嘅香料，基本上系好唔夹嘅。所以唯一嘅方法就系统一佢嘅味道，一系就中式，一系就法式。我再谂下，既然当初我喺超级市场遇到张代，我见到佢好中意食松露菌同埋鹅肝酱，所以我谂下，就将松露菌同鹅肝酱酿入只鸡里面，再利用张代中意沙滩 feel 呢一样嘢，搞春鸡沙烧，利用沙底长时间高温将松露菌同埋鹅肝酱嘅味道融埋一齐。当然啦，沙烧呢一样嘢，我真系要多谢梁叔噶，因为系佢介绍俾我。我只不过是改良佢啫。 咁点解只鸡要心形嘅呢？ 因为我真系想同张大求婚。当然啦，最后我系成功咗嘅。 当然啦，你哋嗰餐我都有去饮。而家咧，我就代表听众再一次恭喜你哋啦。拜拜，恭喜啦。 拜拜。 hold it hold it， 未完场之间，未完场之间。嗱，而家呢个古仔咧，好多位主角咧都未逐个同我哋讲下佢目前嘅遭遇，我哋不如听下佢哋逐个讲下啦。嚟，大家讲下，唔好客气啊！ 作为大明哥嘅直系亲属，我答应梗系要讲咗先啦。因为大明哥同埋代姐咧要结婚，所以我同阿峰咧就唔好阻住佢哋，急急结婚，急急生仔啦。我仔我同阿峰结婚当晚个肚作动啊，个刺都未食完啦，就即场生咗一对龙凤胎出嚟啦。系啊，系一男一女啊。为咗纪念大明哥同埋代姐咧，我改咗个仔个名做小明，个女咧就叫做小代，好嘢啩？ 咦，到我咯？喂，我系阿峰啊，我而家就系 Bohemia 嘅总厨，原因十分之简单。大明哥同埋阿代姐放大假去咗欧洲玩，我咪顺理成章升正咗咯。而家我嘅拿手好菜系大明哥嘅改良流浪鸡嘅再改良版，即系无产阶级鸡。生意方面咧，我哋都唔错嘅，晚晚满晒噶。当然啦，钱银方面真系做咗无产阶级。至关为咗令阿大明哥放心，我已经将所有财产过档晒俾阿大英噶啦。你哋唔好再问我借钱啦。 哇，又轮到我讲嘢啦！我都话唔识讲嘢噶啦，又要我讲。OK， 嗱，我而家咧就戒咗斗，同阿四又谷翻起晒和平馆嗰啲生意。不过我嗰只手仲成日咁震，因为我学咗找股票啊嘛。OK， 系咁啦。 诶，又到我天下啦！我老细同大明去咗法国放假，好自然我都冇嘢做，被逼放假啦。不过都好，系停薪留职啫。阿辉因为爱我，自然又要放假陪我啦。但系我哋冇钱去唔得啊，唯有去法租界，即系上海嗰边啊。OK， 行啦，辉记。 我系张太，即系阿代嘅妈咪咧。阿代当然同我还咗债啦，我洗心革面啊，呢一世啊都唔到噶啦。所以我都系做翻电视大厨，偶然客串下家燕姐嗰套真情咯。 我老豆为咗点使钱想坏脑，我啊为咗拣男朋友伤晒脑筋。在我和大明分手之后，我一共认识了30多个男朋友，没个好。你们有没有好介绍啊？ 我 KC 你犀利了，虽然我呢。 靓仔你还说收听啦。我当时都未出声，到你现在我都未敢出声住啊。啊，首张台小姐你总结了。 各位好，现在我都不是食家张代了，我叫做何张代就真。因为我嫁了给大明嘛。他是我咁多男朋友里面俾我批评得最少嘅一个，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我先至会嫁俾佢。呢、这个故事教训我哋，做人应该同食家一模一样，对自己要求要高，对人哋要求亦要高，对自己要求高，咁先至可以激励到自己；对人要求高，咁先至可以搵到好嘢食，嫁到好老公。各位姊妹，学嘢啦！ 恋爱未完第20集大结局，陈慧珊饰演张代，郑伊健饰演何大明，俊乐饰演何大英，郑启泰饰演 KCD， 明明饰演张太， 陈振安饰演阿峰，阿 B 饰演 Johnson， Prima 饰演何丹凤， Cleo 饰演 Tina， William、 Joey 两叔万必联合演出。